至天晴，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82点，升801点，总成交金额47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2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1点，升2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4升16蚊，美团154.4升12.5，阿里巴巴67.5升4.5，港交所278.2升22.4，盈富基金17蚊升8毫，快手46.8升6.1，药明生物48.2升4.45，友邦保险71蚊升3.85，京东集团181.2升15.4，比亚迪股份187.4升9.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14，瑞士法郎8.102，澳元5.167，加元5.873，新西兰元4.701，欧元7.979，每百日元对港元5.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03。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3点，升727点。港金报16380蚊，系升3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03美元，卖出1748.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啦，比较挤塞嘅咧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坏车，咁而家排到去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城门隧道落车，怡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Purple 33， 我是 Fiona 黄淑曼，我会觉得 Kelly Clarkson 是影响很大的一位歌手。亦都是 Kelly Clarkson 的 Because of You 带我开启了这个比赛之旅。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

嗯，喂，嗱，今日呢个安排咧，真系划时代啊！即系成个地球都冇人试过，但系我哋点解要试咧？因为咧，我见到阿马乜嘢咧，佢嗰日话自己抱恙啦，病咗啦，喂，咁鬼多人关心佢，400几500嘅留言，咁咧佢唔舒服得嚟咧，我又唔舒服啦，我心唔舒服，所以我又试下今日咧喺屋企吓，我有两滴眼泪仔吓、啊，所以我觉得咧安全起见，安全起见咧，我系应该咧work at home work from home。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三个犀利啊吓，咁有 Otter 咧就揸住嗰个panel 嗰支麦，咁我哋就一路喺度配合讲嘢倾偈，好似平时玩咁，系咪啊两位？ 好啊， 梗系啦，其实我系第二个嘅，你啊，就系、是、如果你睇下啦，就是、先嚟嘅咧，就系、是、应该系阿强哥啦。 咩？ 系嘛？阿马咩？阿马咩？佢就话唔舒服，跟住就已经有好多朋友关心佢。其实我心里面是好不舒服是啦，咁我知啦，我琴日我都揀返嚟做咗一陣，我諗下唔係辦法啦，試下提早走會唔會有啲人問下我呢，結果係冇嘅。 有兩個。 咪係囉，咁所以今日呢就要出埋你呢張黃牌啦，係咪當你都唔返嘅時候，我又睇下你哋有咩反應。 係喂，阿馬乜嘢呀，不如你交代下你呢幾日做啲乜嘢呀，點呀， 呢幾日 係咪茶樓攤緊茶呀，諸如此類。 梗係冇出街，完全冇出過街啦，真係冇出過街啦、但係就、就牙會喺屋企，好唔舒服嘅日子，因為發好多夢，如果瞓覺嘅時候好多胡思亂想嘅夢，咁好似迷失，有時喺邊度呢，咁樣又完全唔知道，失曬性啊，好迷失啊！ 同你翻工嘅時候差唔多啫喎。 所以、你而家知唔知自己喺邊？你而家知唔知自己喺邊？ 我自己知，個肉身就喺屋企，個靈魂就喺電台，把聲就喺電話。 哇，咁樣啊！哇，真係估唔到， 分裂得好。 係啊，有啲人就話分身乏術，你就話可以將所有嘢分開，你真係好勁，骨骼精靈。 其实咧，我哋除咗关心阿马咩咧，咁啊你乜嘢咧，都系要我哋都真系需要关心，因为听你把声咧，都系 变咗即系 变咗阿哥哥咁咯。你不如你又讲下点啊？你琴日即系吓都有少少唔舒服啦。今次情况点啊？ 嗱，琴日我就翻得嚟做节目啦。咁其实咧都系因为想我哋个节目都多翻啲人喺度，因为你知啦，阿马乜佢唔翻啦嘛。系咪？咁就係我覺得就係雙重力量，始終都係好過得一個。咁我就琴日翻咗嚟。咁但係一路做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就係阿欣欣同埋阿張張真係好唔話得。佢就喂，如果係咁，不如你早少少啊，跟住即係聽到你把聲都好似唔係好掂啦，不如咧就去睇下醫生啦。咁我梗係聽你哋説話啦。咁我咪就即刻就去即係睇醫生啦，咁樣咁唔舒服囉，咁就都唔使擔心，因為就有藥食啊同埋各樣嘢，咁但係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我覺得我都係留喺屋企會比較好啲囉，係呀咁樣嘅。 即係總括嚟講，我哋三個咧係 OK 嘅，不過咧就盡量咧希望咧都有個安全嘅感覺俾到我哋。 係啦， 即係我驚我喺走廊行嘅時候，阿杜乜杜咩位咧會飆走咗啊！哇，佢嚟啦，咁啊走鬼咗。係 啊，冇錯，我望咩林都會咁啦，係咪？ 係冇事冇事冇事冇事。 係啊，冇嘢冇嘢， 安好啊！咁希望大家今日繼續支持。嗱，不過咁真係要講嘅，今日嘅節目係有少少改動，因為地理上咧，我哋不在直播室啦嚇，所以有啲環節咧真係比較難做得到。例如話風騷唱不完啦嚇，咁係隔住嗰個耳筒咧或者電話咧，好難唱到歌啊！阿馬咩就得啦，因為阿馬咩咧點都唱到噶嘛，係咪先？即係我哋就唔得嘅。咁所以今日我哋提早咗12点就開始點唱時間，同樣嘅號碼1872388，啱唔啱先？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打爆佢咯。即係打爆佢條點唱嘅熱線咯，係咪？ 打爆佢， 打爆佢，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以為你講打爆馬小強添。 哦，呢、這個 佢係好想嘅， 呢個一定會嚇，我一定嚇呢、這個我呢個仗我一定會同你算，你放心，係啊，係啊，你洗定你自己全身嚟去係啊，伺候我嚇咁樣。 喂，阿馬乜嘢啊？馬咩啊？ 係。 乜嘢？我覺得你應該多謝好多關心你嘅人。頭先我都講咗400几個留言咧，好多人都話好掛住你啦，好擔心你啦咁樣。咁所以你而家即係應該講聲， 我知道，我知道。 啲馬迷啊，好多馬迷啊， 其實咧係大家真係要注重健康，我哋都好後悔啊！好似因為由我傳染開去咁樣，真係對唔住大家，為大家帶來不便，我會寫呢個悔過書噶啦。 大家唔好误会，嗱，我哋同阿马乜嘢咧，冇做任何亲密接触吓，冇舐过嘴啊，诸如此类吓， 冇打啲咩咁样系冇。 所以我惊你咁讲，人哋会误会我同你有啲咩不明嘅关系，所以系冇嘅冇嘅。不过咧就呢一样嘢咧，就再提大家啦，即系戴口罩系永远需要嘅。任何嘅工作场所啊、公众场合啊，呢一个系尽自己公民嘅责任，啱唔啱啊？阿马咩？ 啱啊，啱啊。因为咧咁样嘅原因咧，你又知唔知咧？校长办嗰位校长咧，我就请佢今日嚟顺势休息一日先，因为我哋冇人喺直播室，冇理由校长一个人喺我直播室嗰度咁啊坐喺度咁啊，系咪？所以我就 冇错， 请佢就暂停一日。 坐翻去校长室系嘛，即系校长就坐翻去 校长室，校长室 就唔好坐喺直播室啦。 系啦。其實咧就唔係冇人 ，Austin 咧我哋欣欣都喺度，再次咧都再多謝我哋嘅 producer， 因為佢咧就即係我諗佢琴晚都瞓唔著噶啦，即係一個打到佢，喂我啲人喺屋企啊，另外第二個，喂我啲人喺屋企啊咁樣，咁咧就搞到佢咧即係騰騰跳咁樣嚇。 係啊，唔好意思啊，多謝欣欣， 冇事嘅，冇事嘅， 幫手啦。 係啊，最緊要大家都即係保持健康啦，大家小心為上啊，就好似呢隻歌咁樣啦，我哋無論點樣。都会 stay alive， 跳翻嘅。 系有 Bee Gees 嘅 Staying Alive 亦都系我哋嘅精神。 冇错冇错。无论 点样，嗱， 点咧？发作讲到 Staying Alive 咧，即系维持一个生命咧吓。咁其实咧有个研究咧，令我对人生咧有另外一种睇法啦。我哋成日话咧，嗱，第一咁讲咧，香港人最长命噶啦，系咪？咁第二咧就好多文章讲得长寿之道，食乜嘢啊，饮乜嘢啊，食乜嘢，饮乜嘢，咩做运动啊，诸如此类啊，等等咁啦。喂，其实有啲文章咧，佢讲到咧，仲有一样嘢，哎，我又冇谂过，咩人会长命啲咧？咁你估下，你又知唔知咩人会长命啲？ 咩人系咩范围先？ 吓，咩人？你个身体，你个身体，身体状况。 哦，身体状况，即系边类型嘅人？我以为你讲紧嘅就系咩国家嘅人啊？ 系啊， 唔系身体状况。 身体状 况。咁研究就系咁样嘅，其实咧， 行路快嘅人。 跑得快唔系，上次讲下跑啊，系喎系喎，跑得快嘅长命啲系冇错， 系啊， 系冇错 嘅人啊。 嗱，呢一个研究咧，原来佢就话咧，牙齿保存得好啲嘅人咧，系长命啲嘅。佢有个数据噶，系啊，佢系65岁以前，阿马咩未到啦，马咩而家廿几啫嘛，系嘛？65岁以前，如果你已经冇咗五只牙或者以上咧，五只牙或者以上咧。咁咧，不管你嘅心血管疾病啦、骨质疏松啦，等等等啦，粒粒粒下生一百次啦，就会受限。咁咧，亦都个研究指出，每甩一只牙咧，咁你个中风嘅风险就会升1.5%。所以你几大揽住你啲牙吓，有乜依喐揽住阿叔唔紧要啊，揽埋啲牙最紧要啦。知唔知啊？ 哦， 即系唔系 细咗咩？我剥咗三只啊！ 哦，死啦！咁死啦！咁死啦！ 系点啊？有冇讲啊？ 你而家得翻两只。 吓唔系， 啲马得五只嘅啫咩？马得五只牙嘅咩？ 佢话唔好多过五只啊嘛，缺乏。咁你咁我三只，你得翻两个 quota， 系。 所以你就算烂都唔好理佢啦，有佢喺度啦。 死都唔好剥， 死都唔好剥。 攞个钉子机钉翻住佢， 黐住佢。系啦，搵胶纸 攞胶纸。 系啦，咁呢个就有。我即相信真嘅，因为以前咧，即系我睇翻我上一代咧，好早咧已经咧系冇晒牙齿啊，咁变咗咧食嘢系我睇到好多唔方便。我谂阿锐见到以前你嗰啲婆婆啊公公啊都会有呢个问题咯，嗬、嗯。 佢哋多数就全部都系会有啲假牙噶，因为食饭嘅时候啊，佢哋系好壮观噶嘛，大家都系会叫杯茶之后跟住咧搵佢自己啲假牙摆落去洗噶嘛，你都记得。 系啊。 好核突噶。但系我又咁讲，即系其实如果你讲紧话牙齿甩得多唔多，只不过系因为你嘅就系同佢年老嘅时候方唔方便食嘢咁有关，系嘛？ 我相信系啦，我相信系啦，因为你嗱、你好多嘢都食唔到，咁于是你食嘅食物嘅种类咪局限咗咯，成个人 或者只可以食流质食物咁嗬。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呢、這个叫长寿少少秘诀，就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好任何食物饮品之外，仲要留意爱锡你的牙齿啊。今日好似牙医学会赞助咁样吓。好，交俾阿 Orton。 系啦，咁啊，大家都要即系除咗健康之外，都要留意牙齿嘅健康啊。新闻之前，我哋听只歌先啦。 I look into the stars at night. The only substitution when it's not your eyes. Yeah. Can't get enough, it's official. I want a lot, 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20 minutes till I'm home. And tell me all the ways you wanna make this go. Now I can't get enough, now it's official. You want a lot, and not a little. If we keep it us, it's so simple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Heartbeat, it speeds up whenever you want me. What you got, I wanna like all week. I need that,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首 Shawn Mendes 嘅 Heartbeat 啊，咁我哋咧听听新闻消息，跟住咧翻嚟继续有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拥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法治早已融入社会各方面，为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佳的制度保障，是伟大创举和特区成立的基础，强调一国是根，是两制的前提，必须要维护宪法、基本法共同构建的特区宪制基础和秩序，所以加强有关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公众宣传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李家超在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又说，中共二十大上个月闭幕，报告强调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要长期坚持，认为中央已经表明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是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信心保证。政府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在古洞建造新铁路车站刊登宪报。古洞站的建造工程预计出年动工，并且在2027年启用。古洞站将会是现有上水至落马洲支线，介乎上水站和落马洲站之间的中途站。那个站会满足古洞北新发展区的交通需要，并且缩短来往古洞北新发展区和上水的车程时间。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五个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的职员。被捕的四男一女分别涉嫌欺诈和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他们的年龄由40至63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0000宗新冠本土个案，有10535宗个案，包括1150宗本土确诊和938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广东疫情持续上升，有超过3000宗的本土个案，包括本土确诊546宗，246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16点，升838点，总成交金额6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7点，升1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2升15.8，美团154.2升12.3，阿里巴巴67.8升4.8，港交所278.6升22.8，盈富基金17.03仙是升8.3，快手46.15升5.4，药明生物48.55升4.8，友邦保险71.35升4.2，比亚迪股份186.4升8.4，康希诺生物138.3升21.1，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咁当然同时呢亦都要做多些运动，咁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咁另外呢要睇多些笑片啦。咁练习下多些幽默感，咁样才追到女仔的嘛。咁另外呢你又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买鞋呀、买衫呀、买水晶呀、乜都买呀，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时间嚟到10:40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有今日呢个特别版嘅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 其实仲闹咗， 坐喺直播室又系欣欣啦咁另外咧喺三个唔同嘅地方，分别咧用电话咧同大家做节目，就系、是、我系张张， 系大家好，我系瑞哥， 我系马小强。 OK， 系啦，嗱，咁我哋今日咧，即系用个咁特别嘅方式咧，喺度做节目。嗱，其实头先我见到咧，有啲朋友佢留言，佢话咦，点解小张张啊把声有啲唔同嘅咧？咁样样，哇，醒目呢、這个人，佢完全咧系少少声音都呃唔到佢嘅，因为我今日咧用咗一啲叫懒人电话筒啊，唔知你哋有冇用过咧？懒人电话筒就系乜嘢咧？唔使揸住嘅，佢本身咧好似系 headphone 咁样，另外咧有一个讲嘢嘅咪仔咁样。 哦， 我谂住哇，三个钟头咧，系啦，一路咁样 hold 住，我惊我只手咧，嗰阵时唔系50G啊，100G啊，100% 拎唔翻起啊吓，咁所以我今日用咗懒人电话筒，唔好意思。不过咧， 你巴闭啊你 吓咩啊？ 有懒人电话筒，你巴闭啦！我而家真系攞住嚟就讲噶。 懒人电话筒 啊，我呢个系 非常时期用啊嘛，系咪？喂，但系讲到懒人电话筒咧，头先啲听众咧，喂，你把声唔同咗嘅咁样，嗱呢种咁嘅性格咧就好啦，因为而家咧好多嗰啲电骗案咧就话阿妈、阿爸啊咁样，但系如果你醒目到，喂，把声唔同咗咁样，咁就唔使即系俾人呃啊嘛，系咪？琴日新闻啊，佢话有个老人家咧俾人呃咗1,000多万啊，香港啊，系啊系啊，就系、是、用呢啲阿爸、阿妈嗰啲咁嘅样，咁嗱，其实今日喺英国咧有单咁样嘅新闻咧。都是电骗案，哇！马老师你要听一下啦。 首 先我想问下马老师，有冇啲咩你嘅特质咧？阿马伯姆咧系最熟噶，即系其他人唔知道，就系马伯姆斯噶，有冇啊？ 冇啊，冇啊，真系冇啊！ 即系嗰啲咩贪着数啊、呃氹氹嗰啲，佢唔知嘅系咪？ 嗰啲唔系 佢惯咗啦。 嗰啲唔係佢個特色啊，呢啲係佢個平時做人啊嘛。你講緊 係啊，我哋嘅家族傳統。 你講緊嗰啲嘅就可能即係個比那嗰度就係有粒字啊，嗰啲係嘛？即係得馬伯姆先知咁係。你係咪講緊呢啲啊？ 咩都得嗱，英國呢一個電騙案咧，有個騙徒喎、，send 咗 message 俾一位婆婆啦，咁樣用英文講嘅。喂，阿媽唔咁樣嚇，我嗰個用開個手提電話咧。臨時有事，英文就 temporary 嚇，臨時有事。咁所以咧，我跟住會用新嘅電話噶啦。嗱，點解要咁樣咧？因為跟住咧，佢用咗新嘅電話之後咧，就會叫佢入錢啊，咩嘢乜嘢啊咁樣。即係首先佢將嗰個阿媽嗰個登記電話，即係阿仔嘅電話， 轉 咗一個新電話先。咁點知阿媽睇完呢個 message 咧，即係呃人嘅，快快走啦咁樣。知唔知點解？ 咁醒 犀利， 係咪就係因為佢哋佢哋溝通嘅時候嘅就係有一啲密碼，即係佢會知道嘅就係、是，咁樣嘅語氣同我講嘢嘅話，嗰、那個唔係我個仔，女仔啦。 其實咧語氣咧就好難喺個文字睇到嘅，但係咧可能佢個仔咧平時咧寫白字寫得多啊，阿媽就會話啦：，喂，我仔唔識串 temporary 嘅喎、 哦。哦，串錯字。 係、哦、啦，一睇就知你串得啱曬、哦，你係賊嚟嘅咁樣。哇，犀利，係咪好犀利 啊？嘢喎、 啊，醒目嚇。啊 我就講翻呢種嘅嘢嘅， 就知個仔唔識串嗰個字，於是一睇個文章咧就踢爆啦。 哦， 啊， 系咪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即系你哋两位有冇呢方面啊？即系有咩电片啊，打俾你啊，又话你做咗个调查啊，又话送份咩礼物俾你啊，嗰啲咁样。 嗱，我讲先啊吓，嗱，我都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其实咧，我咧就系永远都唔听电话嘅。啊，咁首先我谂就系因为我哋做呢一行啦，好多时候咧，其实都系会将个电话瞄咗佢啊，系咪？ 嗯，系。 咁所以咧，其实基本上系任何打电话俾我嘅来电咧，我都系一律咧就系俾佢去咗我个 voice message 留言信箱， 系啦，就喺个留言信箱嗰度咧再筛选嘅，系啦、 嗯。 我成日都会觉得，若果系真系要揾我揾到咁急嘅人就话，佢总会有机会揾到我嘅。同埋讲真，而家咧，我已经系我识嘅朋友啊，绝少嘅就系仲会打电话揾我嘅，甚至佢哋会打电话俾我之前嘅话咧，佢会先 WhatsApp 我嘅就系，而家方唔方便打俾你啊？ 系啊，系啊，好多人都系咁啊，我都系。 而家系啊，而家 揾人就 系 喂，方唔方便啊？咁样。 系啊，而家打电话，好似一打电话俾人咧，好似好冇礼貌咁啊！而家 系啊，搞住人。 即系我同你直接对话咧，通常都系啲午夜凶铃啊，或者系啲大吉利是啊，系咪啊？ 系啊，好急嗰啲嘅嗰啲电话就。 所以我就会觉得嘅就系而家我唔知啊，大家都而家有个默契嘅就系、是，喂，唔系有啲乜嘢死人冧楼啊，所谓嘅就系、是、你唔好打俾我，因为我都唔会听嘅。咁反而嘅就係你 WhatsApp 我嘅話咧，就點樣都得啦，文字又得，而家錄音又方便，所以我就好少有呢咁嘅電騙嘅情況咯。我諗若果佢哋打電話俾我嘅話，會好猛嘅，永遠咧我都係唔聽， 打極都唔聽， 打極都揾佢唔到 啊。係，阿馬咩咧？ 嗱，我試過有嗰個真係傻仔嚟嘅，係想打電話呃我錢啊！佢一 打傻得過你，哇！打俾你好傻啊！ 係啊，好傻啊！一打嚟佢話阿爸，我心諗阿爸，因為我冇小朋友啊嘛，我之前同佢玩啊，咩事啊？阿爸，我唔知喺邊度跌咗啲錢，跌咗銀包，你有冇錢？你可唔可以嚟幫我？我話你叫咩名啊？你姓咩㗎？你唔好係又叫阿爸，唔係又叫阿爸喎、啊。佢跟住又驚啦，咁啊收咗錢啦。因为咧咁、样喝佢咧，佢真系惊嘅。你我觉得任何老人家都系，你收到呢啲电话，你喝佢啦。佢系真嘅，佢一定会继续同你讲；假嘅，佢就抖头噶啦。 最衰咧就可能咧，嗱你冇小朋友啫，但系如果真系咁啱呢个撞中嗰、那个接电话嘅系有个仔咁上一年纪咧，呢啲就可能会中一啲 咯。系啊，惊 啲咯。系啊。 同埋我覺得咧，就在即係呢一個打俾你嗰個都應該同你差唔多啊，嚇！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可唔可以認真？ 冇啊冇啊！ 我覺得你都要有場戲啊，係嘛？你可能你打電話俾一個人，你想問佢攞錢，你仲要係輕描淡寫咁，阿爸，我跌咗銀包，係啊，我搭唔到車翻嚟，我鬼會救你咩？ 係咪啊？佢可能係第一次試啊，試呃啊，即係佢可能過唔到probation啦，應該。 永遠我覺得咧，我會令到人哋好快快脆脆會俾錢你，咁我都係嘅，就係、是、俾人冧樓啊！哇，我真係好大件事啊，又唔知佢就喊曬啊咁。坦白講，係要咁樣嘅就係、是、你啲哭腔啊，可能隨時咧，你嗰啲爸爸媽媽都認唔出嘅，佢就真係自己嘅 心亂啊，會好亂。 嗯， 即係我唔係話要教大家去做一個騙子啊，但係我會覺得嘅就係真係。即系咩人就谂啲咩嘢，同埋咩人就遇到啲咩人嘅啫。呢样嘢你真系好嘢嘅，马小强 系冇错。喂，嗱有个伎俩咧，佢系经常做嘅，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中招啦。佢哋会点咧？头先打俾你嗰个咧，阿 Ray 讲得啱啦，佢同你一样咧，都系傻下傻下。一般咧，如果啲骗子嗱唔系教人啊，我系教大家唔好上当咋，唔系教人做，系叫大家唔好上当。佢第一句会讲咩啊？佢话唔系，佢会咁样讲。我啊，佢点解话我咧？佢想你自己噏一个名，咁可能咧、你就会，你系咪阿马小强啊？系啊，咁咪食正你咯。佢话、我啊咁样，佢要你自己噏一个名，你系咪阿仔啊？系啊，我阿仔啊咁，咁啊，系咪啊？系、啊。 总之同人哋倾电话咧、如果自己真系唔系咁清醒咧，我就觉得真系尽量避免就最好。你讲紧电片，而家都仲系电话打俾你啊嘛。 系啊。 係咪啊？咁但如果我唔聽電話嘅話，咁就真係冇事咯。但係當然我知道有一啲上咗年紀嘅老人家，或者佢哋都仍然係用呢一種咁樣嘅聯絡方法嘅，咁冇得講。咁但係真係要永遠咧，就係如果你屋企人有事，你都要冷靜咯。 真係冇錯，冇錯，冇錯，冇錯。越唔冷靜咧，越容易做錯事。冇錯， 冇錯， 係 啊。阿馬超哥得啦，阿馬超哥好冷靜啊，馬超哥。 佢好冷靜，佢冷靜好耐添啊，係啊。天然外啊！ 天然外， 騙徒打俾騙徒打俾佢，佢唔出聲， 冇錯 咩話？ 好似依家咁樣唔出聲， 係啊！嚇，連個騙徒都俾佢玩死啊！ 嚇，你究竟喺唔喺度㗎？咁 我喺度。我啲藥力真係好勁，我知唔知啊？ 你點？ 我有八種藥啊！ 八種咩藥啊？ 咪食嗰啲藥咯，有一種咧，佢好犀利，我食咗兩次唔敢食啦，我收縮。收縮嘅氣管嘅，但係咧 收縮， 收 縮，你要收縮啲咩啊？想問 啲 喎， 氣管啊， 因為你一講收 氣管啊，佢話會有心悸同埋手震， 我試過啦， 嘅 拉 耳壁嘅，哇！我今晚真係浸， 我啲馬食嗰啲藥係咁犀利啊，係嘛？因為係咪馬食啊，所以會嚴重？ 其實唔係嗱，真係嘅，講真，嗰樣咧係氣管藥。專貨氣管嘅氣管敏感嗰啲人咧，即係調氣唔順，好似你咁樣啊，成日都調氣唔順嗰啲咧，就食呢啲。我以前都食過，真係嘅，我試過好多年前食過咧。喂，睇嗰陣時仲係睇報紙啦，而家新聞係睇手機。嗰陣時仲睇報成份實體報紙咧，係揸唔穩噶，係真咁樣嘅。 嚇、啊，你都食過係嘛？好犀利，所以我唔敢食啦嗰個。我覺得 平時都係咁喎，冇乜分別喎。 我都覺得係，啊、我覺得你可能你拍多兩粒， 平時都 係 真 喎。唔係啊，你拍多兩粒可能會好啲，因為你平時都係咁嘅。 係啊， 所以冇乜所謂 可以咁衰嘅。 大家咁話啦，大家咁話啦。 仲有咩藥？仲有咩藥？衰 先。係啊。 喂，仲有咩藥啊，馬老爺？ 嚇？ 仲有啲咩藥啊？ 八種啦，嗱，止咳藥水，跟住就係消炎止痛、退燒，八，跟住仲有一個胃藥。哇！我嗰日好開心啊，因為嗰日我。就咁一撞入去咧，嗰、那個係女醫生嚟噶，哇，真係好靚！佢唔望我喎，又對住部電腦喺度篤篤篤篤篤喎，咁佢又 望你啦。佢望完你之後，佢真係佢嘔啊鏡。 哦，應該係啊，係啊，咁咯。咁我覺得 你有咁多種藥，係咪你問佢攞噶？醫生啊，開多兩劑啦。 唔係，佢俾嘅，佢一次性開俾我嘅。哇！而家睇醫生好貴啊，$500。 是啊， 哦 ，OK， 系啦，你好重身体啦，最 你斗系边个贵啲系嘛？好啊，我琴日都睇咗，嗰个都好贵啊， 三倍， 我谂你 系啊，系你三倍啊，我都有八只药啊，系啊， 八只药， 我都有八只药啊，我冇你咁多，系诶，即系我冇你啲咁嘅食完会手震嗰啲咯，但系都有八只药要食啦。 我话俾你听啊，阿马超强。好多唔同嘅藥呢，咁你好似嚇親人，某啲藥你如果覺得有少少副作用呢，即係呢你要同個醫生傾，我唔得呀，我食嗰隻藥呢我會咁叫佢開過另外一隻，唔好硬硬嚟。以前呢我聽聞呢有一隻藥呢，男性食咗呢係會閂咗你個水喉嘅，你知唔知呀？ 唔知 係呀，係呀，即係你係便唔到㗎。 但你咩時候會食到啊？即係你傷風感冒， 我唔記得啦，唔記得啦。 哦， 好耐。 嗱，不過咁嘅，你亦都要睇一睇嘅，就是、其實咧，唔係所有嘅藥你要一齊食嘅，因為有啲佢都會同你講嘅，就話有需要時服。 係，冇錯。 咁、你亦都可以睇下嘅。又或者就係、是，即係正如頭先阿張張咁講，如果咧有啲藥咧食完之後真係唔舒服咧，你係要停嘅嚇。要同你个医生讲嘅咁咯，你唔理嘅系嘛？即系总之佢就俾你系咪十八只药你都照食咁样系咪？ 连埋个胶袋，连埋个胶袋成包拍晒落去， 系咯，连 埋个胶袋， 你即系 记住咯，佢话咁就快啲好咯。 嗯， 系啊，即系咁 多啲啊，快啲好。 最紧要大家因为听住我哋嘅节目吓，亦都要注重身体健康吓。 系啊，最 紧要。你要保重身体喎，知唔知啊 ？Otton 系啊，因为。是啊，因为即係大家都要保持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小心为上啦，因为好似呢隻歌咁样啊。Little flies everywhere， 我哋病菌都系我哋旁边成日都会潜藏喺旁边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为上啊，好似骗徒一样。是啊。 大家都要无论骗徒同埋病菌啊，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啊。 嗯。想不必挣扎避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再多一次的坚强，怎么将希冀换过，永远有挣扎。然而因真情而活，永远会不坏。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你静了，为我静了，然后吻着我，未来再多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躺下，无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消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啱啱听过有泳儿嘅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啊， 嗯，好，哎，喂，阿马老师啊， 系， 你话啲听众几鬼锡你啊，有人即刻提你啦，喂，马老师，你搞错啦，嗰、那个唔系收缩气管啊，你平时咧咳就因为个气管收缩，一窄咗你咪好似唞唔到气咁咯，你嗰个叫扩张啊。 啱啦， 佢就系食咗收缩气管咯，所以咪咁咯。好啱佢个人设啦，人哋系要扩张气管，佢就食咗 收缩气管， 所以咪咁 气管。唔系我食收缩气管，二十个人就话开大啦， 好大吓， 系 啊。阿马老师啊，如果你系医生咧，个个行入去就瞓翻出嚟，大佬。 人哋咧，人哋咪话啲医生劲到嘅就，哇！我边科啊，就系咧打滑入去啊，行翻去啊，倒翻转。呢个医生好劲噶，啲人行入去我打滑搬翻出嚟。 冇错啊，我唔使自己行嘅，有人抬我啊，几好啊！ 我惊佢以后 blacklist 我啊，唔好过嚟。 傻仔嚟真系，够钟未啊？ 我 成 系啊，差唔多啦吓。咁我哋咧预告一下我哋一阵间内容啦。一阵间今日咧，我哋虽然即系校长我哋会迟啲先上嚟啦，但系咧今日我哋仍然有你又知唔知嘅。 玩啦，大家玩啦。咁啊，亦都预告下啦，我哋十二点过后咧就会有点唱嘅环节啦。咁大家咧可以打呢个热线啊，吓1872388咁啊，打通我哋热线啦。咁我哋会有同事咧接听你嘅电话啦。如果你啊好想同我哋倾偈或者点唱俾啊马老师啦，尤其是 我哋咧 啊， 系啊， 咁就可以打呢个热线电话打嚟啊。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咧继续咧留意我哋风骚发人啦。虽然我哋今日咧有啲特别啲嘅安排啊，咁但系咧继续黐实我哋咧仍然好精彩嘅节目嘅。咁啊，依家咧室外气温啊，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75%啊，大致天晴嘅，吹和缓偏东风啊，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啊。展望未来数日咧，时间有阳光啦，星期日咧日间会炎热嘅。咁大家咧继续啊，即系虽然即系天气咧系有啲热啦，咁但系都要小心啊，唔好好似马老师咁感亲啊！ 封闭管理，中小学、幼儿园暂停面授课。河南省新增3000宗本土个案，郑州占绝大部分。有厂区喺郑州嘅富士康母公司红海董事长刘阳伟琴日表示，喺省政府嘅支援下，会以最快嘅速度扑灭疫情。目前工厂逐渐步入轨道。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43点，升862点，总成交金额7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0点，升1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8.8升17.4，美团155.5升13.6，阿里巴巴68元升5元，港交所281.6升25.8，盈富基金17.08升8.8，快手46.55升5.8，药明生物49.1升5.35，友邦保险71.7升4.55，比亚迪股份187.5升9.5，碧桂园1.92升2.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9.156，瑞士法郎8.116，澳元5.177，加元5.878，新西兰元4.712，欧元7.99。每百日元对港元5.5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0点，升754点。港金报1638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62美元，卖出175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较早前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未清理好噶，咁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慢车，龙尾排到海之恋。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爱民村有道路工程咧，影响到挤塞。咁而家爱民村嘅道路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咁但系培正道桥底咧，啱啱又有个新嘅工程进行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君怡峰啊，就系受道路工程影响。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咧就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薄扶林道游乐场对出。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车多繁忙。喺新界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屯门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是 Leslie 姜丽文，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是宇多田光，知道他十六岁都是自己写歌，即刻觉得很 inspired， 很想试埋这件事。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到11月20日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家豪。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同埋每一日瞓覺之前都可以拋開曬所有嘅煩惱，咁就為之一個快活人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今日嘅风骚快活人，你又知唔知特别版啊？系啊， 系啊， 就一嘅特别版啊！你谂下，今日我哋喺11月11日光棍节啊嘛，但我哋咧四个分别都喺四个 唔同嘅地方 做节目，系咪好特 别啊？四月光棍，好特别， 系啊系啊， 希望唔使 大家知 吓。好，我问先好冇？ 好， 你嚟先，大佬。 好，嗱呢一题咧，我百分之80% 啦，我覺得係最應該識嘅，因為關於女仔嘅日常用嘅東西。咁不過咧冇所謂啦嚇，咁啊如果佢真係好快答到咧，咁啊即係證明我估得啱啦。 你跟我咪得咯。 OK， 喂，呢個用具咧就係咁樣，絲襪啊， 絲襪， 即係女仔著喺腿上邊好靚嗰啲嚇，顯出嗰種嘅線條美嘅。嗱，絲襪咧有啲乜嘢步驟，你買完之後可以令到佢襟用啲咧？四个答案，放在太阳下面晒半小时。第二，用风筒暖风吹一吹。第三，放在温水里面浸一阵。第四，放入雪柜雪它一轮。四个答案，哪样东西可以增加丝袜的耐用度呢？太阳到晒一阵，风筒吹一吹，放在温水之中浸一浸，定是放入雪柜同你嗰啲排骨啊， 雪櫃 係啦，魚啊，邊有阿妹對絲襪浸住未開封啊？意思唔係你著完之後啊，唔係著完之後， 係 買完係啦，未著之前擺入雪櫃， 我揀雪櫃。 我記得都係好似係雪櫃㗎，即係我唔知邊度聽翻嚟。 我就分析阿 Michael 四個答案啦：太陽曬熱嘅，風筒吹係熱嘅，温水係熱嘅。唯独雪柜是冻的，所以我推敲是雪柜。 但我想问你了，马什么？既然有三个答案都是热的，那你觉得不会是即是这个是正确的轨道吗？ 不觉得是热的。冷缩热胀嘛，就是收缩了个丝袜先。 但你食 嘅 食 藥 咧，但你食藥咧，連收縮肌管同埋擴張肌管都搞錯喎。你認為係咪應該根據咧？ 我後先扣翻個粒藥出嚟啦。 唔關事，收縮而係俾咩藥俾你，你都未搞清楚，我真係覺得好神驚。 係冇錯，嗯， 咁樣啊？ 我先解説過， 睇下先啊。 阿張唔知啊，竟然。 我唔知啊，因为咧我唔着丝袜嘅， 因为你着丝袜少啊， 系啊，我少着丝袜啦，同埋咧我好少话即系会买丝袜翻嚟之后咧，跟住我就会谂住佢会长寿啲嘅，佢越短命越好， 咁 可以再买乜嘢丝 袜，可以买新嘅即刻， 冇错啦，睇下先啊，晒太阳风筒吹，我用温水浸啊，我拣 C 啊， 温水浸。 是啦，嗱，佢有 A B C D 啊嘛，第一个晒太阳，第二风筒吹 ，C 就系用温水浸啊嘛，而 D 咧就系雪柜，咦？但温水浸完之后，温水浸完之后嘅话，咪要凉干佢先着得咯。 变咗丝袜奶茶，跟住 系啊，可以搵人冲丝袜奶茶噶， 加啲茶，加啲茶叶。 系冻奶茶就用我摆入雪柜嗰对物啦， 松糖吹， 我都系估雪柜嘅，因为我系记得系啊，我系记得系唔知边个话俾我听嘅，但系佢哋都系好似系雪咗之后咧，咁就会嗰个收缩会好啲咯，系啊，因为其他譬如你话热水浸咧，因为纤维我记得如果热水浸可能浸 水温水 啊温水系啦，即系浸完之后，即系温水浸系咩情况咧？就系我譬如买咗屋企啲玩具咧，有时啲关节咧唔系好喐得好顺咧，咁我就会搵温水浸浸软佢少少，咁就会好啲咯。咁但系丝袜会唔会系？会系呢个，我就有啲保留。 信我啦，雪柜啊！ 我唔系信嗱，我要澄清啊，我唔系信马小强。咁啱佢拣咗同我同一个答案。 我系有着开丝袜。 我系绝对唔相信马老师嘅。 我系咁个关系。 咁啱大家都系拣嗰个啫吓。 O K， 好， 明 白。 即系两个雪柜。好，我变咗风筒吹，即系一 冇拉锥你 两个 雪柜啦。 就算系啱嘅，我都唔想同你喺埋一齐。 O K， 我让个雪柜俾你啦，好唔好？ 你让个雪 柜，喂，有冇人啱？ 首先咁讲啦，第一我冇着过 ，O K， 咁你可以 challenge 我，你点知啊？咁因为咧都系睇翻啲嘅产品嘅实验报告，即系有人试过嘅，即系真系试下佢做咗呢一样嘢会唔会耐用啲咧？咁样即系有产品嘅报告嘅。咁咧其实阿锐本来你拣个答案咧，温水咧其实唔算错得晒，佢唔系令佢耐用。但系佢令佢咧柔软啊， 柔软啲 个 texture 柔软啲，但系就唔系标准答案啦。答案噔噔就系雪柜啦，系啦，雪柜咧由佢雪一雪咧，就可以令佢嗰啲 texture 咧系比较坚硬啲啊，耐用啲啊，系啦，咁样咁，但系就唔系话次次都雪，系买完翻嚟。雪咗佢， 唔系着完之后摆落去雪啦， 唔系 每一次，系啦系啦，咁 即系新买，好嘢，咦好嘢，咁啊即系马小强系平时有着开丝袜啊， 系啊， 佢应该系 佢呢啲可能熟过你啊， 佢嘅熟过我啊， 系冇错， 佢就系马翠丝啊，好啊，你好啊，好到我啦， 嗯， 系， 我哋休息一阵定系继续， 继续啊，好嘛， 继续，好啦，继续，好啦。我想問一問咧，就係話其實大家對於一啲咧海裏面嘅即係生物咧，了解多唔多啦？ 嗯， 其實咧好多我哋爆網落去咧，應該都冇乜眼耳口鼻啊，冇乜手腳啊嗰啲咁樣嘅，即係軟體性嘅一啲喺海洋生物咧，原來咧有啲好奇怪嘅器官嘅。我想請問乜嘢佢個屁股係有牙嘅咧？ 嚇、 啊！哇！ 阿知，马老师系马老师， 佢啊，佢有牙， 我都话剥咗三只牙咯，但系后边嗰啲又剥晒。 哇，你冇咬我啊！ 系啦， 系。 好啦 ，A 海葵 ，B 海胆 ，C 海参，定系 D 海星咧？ 哇， 好得意噶，佢个屁股系有牙噶，而啲牙系有作用噶。好啦。是给四个大家揀 A 海葵 B 海胆 C 海参定是 D 海星呢 这这 好灵感 喎、 啊， 完全唔知喎、啊。 系咯，海葵，海葵喺啲珊瑚礁嗰度噶嘛？ 冇错，冇错，海葵系珊瑚礁。 海参就海参同海胆、海星都系喺啲海床生活嘅动物嚟嘅。 嗯哼，冇错。 咁如果我系咁估，系啦，海胆啊，即系嗰啲马粪海胆啦，即 系。系啊，好味啊， 好味啊，好甜噶 嘛。 系啦， 但系嗰啲冇牙嘅啫，嗰啲一撇一撇噶嘛，系嘛？ 唔系，佢啲牙可能系收埋咗喺个底嗰度噶，即系海星咧，我记得都系个牙都系喺个底嗰度，你反开佢咧就见到中间。 牙呢一样嘢，听落去应该系硬噶嘛，系咪牙？咁海胆边有啲硬嘢啊？全球都软淋淋嘅。 其实佢但系有刺啊嘛，佢想。 哦，我就拣海星。 海星， 你拣海星。 嗯，有人拣海星， 我拣海参咯。咁 如果系咁咧，我就拣海葵啦，纯粹排除法啫。 大佬拣咩？ 海参， 海参。 大佬拣海参，跟住咧， 我就拣 海 葵。 海葵， 海葵，因为其他三样都系海床。我冇啊，我纯粹咁样 撞嘅咋， 撞下啦。 我撞海星， 系、 嗯、好，咁啊，即系一个人拣 A， 一个拣 C， 一个拣 D， 系咪？ 系 有人啱， 有人啱， 正确嘅答案系 Michael 系啱嘅，系、 哦、海星啊。 你見到個海心咁，變咗一條咁樣嘅，就係攤喺度嘅。 係， 但係原來咧，你睇下咧，佢係有屁股噶。 嚇， 咁同埋咧，佢個屁股係有牙噶。 但係我以為嗰個係佢個口嚟噶。 唔係啊，佢其實個屁股係有牙噶。佢仲要點解有啲牙喺度咧？佢係要防止啲魚咧游入去啊。但係咧又奇怪喎，佢又唯獨是咧又會中意有一種咧叫做隱魚。隱魚就係隱形個隱，咁咧就可以俾佢哋咧就會係入去嘅。咁但係問題在於，即係隱魚有時咧就會過位衰嘅，佢哋就會一撇咁入去。咁你知做乜啦，係嘛？咁佢就唔中意嘅，我就咬。 哦，依几特别， 唉，你等一阵 海参 啊，系，同埋海参，我记得有样嘢好得意嘅就系佢惊嘅时候，佢会喷肠噶嘛，佢喷内脏，系啊，喷晒啲内脏，跟住就吓谂住吓走啲掠食者咁样嘅，好得意嘅一种生物， 好得意嘅海参， 系啊， 当然都好好食啦， 系 咪？冇错啦，好， 咁我哋咧听只歌先啦，翻嚟咧继续咧由马老师咧压轴，问佢嘅问题啦，咁亦都要即系再同大家讲一讲啦，我哋今日咧嗰个点唱时间啊，有一个小时。所以大家可以早啲打嚟啊！我哋热线18723888打通电话咧，留低你想讲嘅嘢啦，同埋或者你想点嘅歌啦，点唱嘅人啦，咁样吓，咁就我哋12点之后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 各样方法去生存，但没有几多好计算，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 继续翻嚟有，你又知唔知啊？ Okay. 马老师出题啦噃。 好， 好，听住。世界杯咧，十一月尾就开始啦。咁其实咧，以前嗰个世界杯个足球咧，系唔系黑白色嘅，而系可能系橙色啊、啡色嘅。咁去到1970年，墨西哥就采用呢个黑白相间嘅足球嚟踢。咁点解咧？系因为嗰阵时咧电视转播啊，嗰阵时都系黑白电视啊。咁想啲人睇得清楚啲咧，就咁，以下啲四个答案，你睇下佢拣边个？ 可唔可以问多一次啊？嗰时要即系黑白电视啦，咁所以就即系采取咗呢个黑白嘅足球啦，系啦，跟住 系冇错。 你个问题 啊，听唔清啊？有个名啊，叫咩名咧 ？A. 黑白巨人 ，B. 电视之星 ，C. 足球王 ，D. 足球卫星。 你嗰啲系咪马名嚟？ 系咯，可唔可以讲下？讲多次， 都系马名。 系 1970年咧，墨西哥嗰场世界杯开始咧，就用黑白相间嘅，因为方便电视转播睇得清楚啲。 系 啊，同埋嗰阵时嘅荧幕比较细啊。咁四个名个足球叫做黑白巨人啦 ，B 电视之星 ，C 足球王定 D 足球卫星咧？ 哇！呢个真系撞嘅啫。 系咯，喂，你都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 你睇波喎？ 你问我球员嗰啲就知，个波我唔系好识啊。 嗯，你问我少林足球，我知呢啲我唔识。 波棍唔系咁踢噶， 咁啊撞咯，我哋冇人撞一个。 好啊， 我撞 A， hey, 我撞 B， 好，我撞 C， 好认真，好认真。 我连佢讲嗰啲名我都唔记得，我净系 记得啦，鬼记得 马名嚟嘅咩？足球王。 啊， 足球之星啊，嗰个叫 系啊， 足球 之星呢个撞噶啦嘛。足球巨人 有个足球王， 足球王 A B C 有冇中？ 有 冇中？ 系边个中？ 答案就系电视之星 Teddy Star。 即系咩啊？ 嗰阵时呢个足球嘅名就系呢个名啦。 电视之星 ，B 定 C 啊？ 吓 ，Boy 哦，即系大表 中 咗， 即系我中 Michael 中 ，Michael 中， 开心系啦，好啊，咁啊，即系世界杯就嚟啦，咁啊，可能好多球迷都要即系留意啦吓，咁啊，今年世界杯系卡塔尔打，本来咧我今朝有谂咗条问题咧，想问大家嘅，不过即系 你问咯， 系啊，大家都准备咗，系啊，就系因为我自己本身会睇世界杯啦，咁啱啱咧，即系呢段时间咧，世界杯咧，即系好多人都好多国家咧都开始即系公布咗佢哋入选世界杯嘅名单啦。咁我就想问一问咧，嗱，以下呢四个国家究竟有边一个国家系未曾拎过世界杯冠军嘅咧？ 哦， 边个国家未拎过？好，第一系小强嚟自嘅国家乌拉圭。OK， 赢过啦乌拉圭。 第二荷兰 系。 第三巴西，第四德国 啊？ 咦，冇理由德国喎、啊嗯， 未赢过啊，未赢过。 荷兰同咩话？ 乌拉圭、荷兰、巴西、德国，即系得一个未赢，国家未赢过啫，其他三个都赢过嘅。 荷兰 第二，第 乌拉圭肯定赢过。 A 或者 D， 即系乌拉圭或者德国未赢过系嘛？ 德国赢过啦，傻佬。 讲下啫，咁系边个啊，靓仔？ 佢做 我咪拣荷兰咯， 系 橙色啊，橙色啊， 乌拉圭 真系唔知道，我唔睇波， 系 估咯，撞下啦， 我估系咯，荷兰啦， 荷兰， 荷兰啦，咁啊， 好啦，我跟阿烏龍龜啦，跟 烏拉啊，佢唔係揀烏拉龜喎，我話佢嚟自嗰度嚟。 烏拉龜揀阿烏龍龜。 好，答案係荷蘭嘅，荷蘭佢贏過嘅，係啦，烏拉龜其實贏過兩次添㗎啦。 係啊，係 啊，佢 係 第一次啦，同埋咧有一次咧就成喺巴西嘅主場贏咗巴西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實力非常之強嘅國家，不過就年代久遠少少啦嚇。咁啊，荷蘭咧其實咧好慘嘅，二拉命啊！啲人成日話佢贏過，即係入過三次決賽，三次都輸曬嚇。咁啊，最近一次就係2010年啦。咁點解我會問呢個咧？因為其實我係荷蘭等嚟嘅，我好中意荷蘭嘅，但係咧次次咧都係即係爭少少，爭少少就贏唔到咯嚇。 嗯， 係啊。 荷蘭踢波會有啲咩特色啊？ 荷蘭踢波嗱，佢哋咧成日話咧佢係全能足球啊，即係特別咧係70年代嘅時候咧，有呢個高魯夫啦，仲有呢個全能教練米高斯帶佢哋咧，佢哋就叫做十上十落啊！即系咧嗰时嘅足球咧就会哇每个位你系踢前锋就前锋，你踢中场中场后卫后卫噶嘛，但系佢哋十上十落，即系咧个前锋可能走翻落去后卫线嗰度帮手啦，跟住后面又会走上嚟帮手，成扎人涌埋嚟， 系啊，派上去就褪翻落去。 系啦，咁所以咧嗰个风潮咧就真系好劲嘅，即系当时系带嚟一股好清新嘅潮流啦。咁但系可惜咧就系有一次咧就输俾德国啦，就系荷兰。咁啊亦都有一次应该我冇记错应该输俾阿根廷。咁所以亦都令到佢哋啊，从来都未攞过世界杯冠军啊！咁啊，你又知唔知啊？今日我哋咧有一个小时版啊！咁我哋咧听听新闻先，翻嚟咧继续有风骚发回人嘅，你又知唔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五个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同埋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嘅职员。被捕的四男一女分别涉嫌欺诈和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他们的年龄由40至63岁。政府将类鼻疽列为法定情报传染病，政府刊宪将类鼻疽列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表列传染病名单，医生如果有理由怀疑属于类鼻疽个案，需要立即通知卫生署署长。政府又刊宪撤除前商品交易所主席张振远的分衔，同时亦都撤销张振远和立法会前议员何秀兰的太平绅士委任，即日起生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53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150宗确诊和9,38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广东疫情持续上升，有超过3,000宗的本土个案，广州占2,500多宗。海珠区延长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到星期日的午夜，所有市民原则上居家，在严格落实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每一日每户可以安排一个人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另外各小区等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地铁和公共交通等暂停。各高校等实施封闭管理，中小学、幼儿园暂停面授课。河南省新增3,000宗本土个案，郑州占绝大部分。有厂区在郑州的富士康母公司红海董事长刘阳伟昨日表示，在省政府的支援下，会以最快的速度扑灭疫情。目前工厂逐渐步入轨道。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去年出轨的事故，花莲地方法院裁定涉事工地负责人李义祥因为过失致死罪等8项罪名，判处监禁7年10个月。事发在2021年4月2日，太鲁阁号列车途经花莲清水隧道北口的时候，同一架滑落路轨的吊卡车相撞，造成49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根据花莲地检署的调查，李义祥和一个员工在假期期间违法施工，驾驶吊卡车去到工地，吊卡车其后机件故障，在斜坡上无法发动，李义祥未有通知车辆维修人员协助，自行试图处理，结果导致吊卡车滑落路轨。他在事发之后又未通报台铁等相关人员，导致途经现场的列车反应不及，撞向吊卡车，酿成台铁近年来最严重的死伤事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17点，升935点，总成交金额8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2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9.2升17.8，美团155.4升13.5，阿里巴巴68元升5元，港交所280.2元升24.4，盈富基金17.12升9.2，快手46.45升5.7，药明生物49.45升5.7，碧桂园2.05升3.9，友邦保险71.8升4.65，建设银行4.5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42.16，瑞士法郎0.967，加元1.334，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167，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95点，升749点。港金报1639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86美元，卖出17.5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啊，就喺九龙区嘅，受工程影响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爱民村啦。咁头先就喺爱民村，咁而家修路嘅位置就喺培正道桥底，咁影响到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嘅，就系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福慧苑对出。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华仁书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70年代乒乓外交，除了是外交进程， 仲系公关工程， 等佢哋体验下我哋系一个礼仪之邦，而且我哋中国人系热情好客，唔似佢哋西方宣传机构描述嘅咁样系青面獠牙嘅魔鬼。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好中意唱歌，我成日都叫我妈咪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嗰阵时咧都系求爹哋妈咪俾我去参加嘅，因为有啲人成日都以为，哎呀，你爹哋妈咪当你系摇钱树啊，拱你出去唱歌。其实 it's the opposite， 系我去求我爹哋妈咪俾我出去唱歌。我系露云娜，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你又知唔知啊？风骚快活人啊，又翻嚟啦，系啦，提提大家咧，可以打我哋嘅点唱电话18723888吓，咁啊，我哋有同事咧，靓仔阿浩咧，已经喺度等紧你噶啦，咁咧、 yeah. 打通之后咧，我哋12点咧就可以接你入嚟啦吓。 嗯，冇错，嗯，好啦，问问题，系咪到我啦？ 系啊， 冇错，大佬，好嗱，嚟啦，好多咧日本人。佢哋嘅文字咧，我哋系睇唔明，但系日本人咧，亦都有一啲用汉字啦吓。但系你睇见嗰啲汉字，你虽然你识，即系嗰个字本身你系识嘅，但系喺日本人佢哋嘅用嘅意思又唔同咯噃、 嗯。 今日就问大家啦，日本人佢所讲嘅天地无用，天就系天啦，地系地下啦，无咧就 系 有无嘅无，用咧就系用途嘅用，四个字啊、嗯，天地无用。喺日本人佢哋嘅意思系讲乜嘢呢？形容乜嘢？ 四个都系汉字系咪？我想请问 四个答案咩话 ？Sorry 啊 ，Sir， 系咪四个都系汉字啊？ 系啦，天地冇用， 嗯， 就我哋平时睇嗰个天同嗰个地嗰个冇个用咯， 嗯， 系啦，四个汉字，天地第一广阔，形容无边无际， 嗯， 第二话人哋冇用，哇，你个人真系天地冇用啊，你咁样， 嗯， 第三请勿倒转。第四 倒轉 不知其所以然，即是你咩都唔識嘅咁樣，不知其所以然。 嗯， 四个答案，第一无边无际，第二三请勿倒轉，第四不知其所以然。 嗯， 第二系咩话？第二系 冇用，人哋冇用啊，冇用， 人冇用。嗯， 系啦， 呢四个字会喺边度出现噶？我想问一下。 答唔到你嘅，因为答到你咧， 答到你咪俾啲纸你咯。 喺日本出现咯， 喺日本出现啦，冇错。 日本嘅汉字咯，吓 系啦， 嗯， 倒转，我系 C， 倒转 撞嘅咋？ 有冇？ 我跟阿锐啊，我跟阿锐，因为应该日本人、 哦、 日本人咁内敛咧，唔会直接话人冇用嘅，即系、 嗯、 所以排除咗嗰个先。 佢闹冇错，佢闹人都系好少词语嘅啫。 系啦，一望无际嗰个意思又真系太好似无穷无尽，又好似太唔关事咁样。 嗯 ，OK， 第一个 好，马老师你讲乜嘢 ？A 啦，我拣 A 啦 ，OK， 一望无际， 拣定啦嘛。 系啦，一个 A， 两个 C。 嗯， 好。正確答案有人啱嘅， 系 答翻马小强，通常呢四个字出现喺边度咧？就喺嗰啲卡通 box 啊。 哦， 嗰啲纸箱， 天地冇用，即系天地上地即 系下， 冇用，即系唔好倒转。 好嘢！ 系啊，日本好多呢啲字噶，系啊 ，give you five 系，因为日本好多啲字，譬如我记得系咪大丈夫诶，定系咩勉强，又系有啲唔同嘅意思噶嘛，系啊， 系啊，大丈夫，大丈夫 啦， 大丈夫即系 冇 嘢啊嘛， 冇事， 冇事咁样啊嘛， 系啊系啊， 知道知道， 好， 跟住 到我咯吧， 嗯， 我哋人嘅身体咧系好神奇噶。好時候呢，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呢，就是我哋嘅長度呢，有一啲呢就係、是、有 relate 㗎。好啦，今日想問嘅就係你哋嘅腳板底啦。 腳板底。 係啦，腳板底。腳板底我哋有個長度㗎嘛。 係。 腳板底嘅長度等於我哋邊度嘅長度呢？ 這個我認識啊，不過我唔開顧住。 好啦， A前手臂 ，B 你嘅颈围 ，C 腰围嘅一半，定系 D 小腿嘅长度咧？ 系 冇理由小腿长度啊，系嘛？小腿长度唔啱， 系咯，一定唔啱啦。 如果唔系就过个大脚八噶啦。如果系嗰啲 model 咁 我小腿 咁长只脚啊， 最似系咪腰唔系颈咧？颈围咧最似系咪啊？ 我觉得一定不是腰围，因为腰围呢这些好像价格这样可升可升可跌的嘛，那你一半都是可升可跌的嘛。 前手臂。 我都 是前手臂，我都是听过。 前手臂。 前手臂。 等于你的脚掌脚掌长度。 是啊。 你现在将这个印落你的手臂上就知道咯。 是吗？ 是。 是啊，你印落去啦。 脚板底的长度。嗯。 我记得都是这个。嗯、我都是前手臂。 嗯。 那么好啦，我跟你们啦。 全部都是前手臂，是不是？ 跟你哋系， 好，正確的答案是前手臂嘅， yeah, 是不是好奇怪啊？ 好得意嘅系个手踭到手掌，即系围手掌下面嗰度啊嘛，啱啱好系系诶脚趾公同脚踭系一样， 冇错，你系一模一样嘅。仲、有另外一个可以再讲埋俾大家听，就系、是、咧你嘅颈围乘二就系等于你嘅腰围啦。 颈围 系啊，即系你围住你个颈围嘅话咧，其实即系你譬如你买条裤，有时你唔可以去试身，你就可以将你嗰条裤咧嗰个腰围嗰个位咧围住你条颈，咁其实基本上咧，你发觉嘅就系佢可以有松动嘅话咧，你就着得落噶啦。 但系咁、李老师，我想问，咁啊马小强条颈咪好粗咯？ 系咯，因为腰围我都话好似啲价格咁啊，可升可跌噶嘛。 点可能啊？我睇佢条颈又唔系咁粗吓。 你唔系噶，佢条颈系米芝莲嚟噶。 系咩？ 你睇下佢一节节噶，好粗噶。同埋你见到有一啲人咧，随住佢个年纪咧，嗰条颈佢会肿胀噶。 哦。 佢条腰围都系一样噶。用一个方法嚟去买裤咯。 OK， 好特别啊。人体奥妙啊，真系好非常 奥 妙， 系啊！你知道都好犀利，其实好得意噶，脚板底长到你手臂 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啊！好，咁我哋听只歌先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咧，由你又知唔知啊？到马老师出题啦，咁啊再次提提大家啦，可以打通我哋嘅点唱电话18723888啊！咁我哋咧有位靓仔同事阿浩咧就会好努力咁咧接大家嘅电话入嚟噶啦。 在无方走得多匆忙，闲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傍，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再好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记得终会再碰。 仿佛失散的对象，行下去也有同样的方向。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分享。如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既是同伤也就同样，像街中那梦想可更亮。 好，翻嚟继续有啊，你又知唔知啊？啱啱听过咧，有余中尧嘅《平行线上》啊， 嗯，好， 好听， 系，咁啊，跟住马老师出齐，马老师出齐、 啊，好，嗱，咖啡，大家依家都饮啦， 嗯， 你知唔知咖啡系俾乜嘢发现嘅咧？嗱，原来咧咖啡系嚟自呢个野生灌木红果实嘅，咁响好多年前咧就有一个人，咁佢有一个牧场嘅，养一堆动物。咁後來發現咧，個堆嘢嘅一種動物咧食咗之後咧，成日好興奮咧，喳喳跳，夜晚又唔瞓覺喎。咁、到底係乜嘢嘢食咗呢個野生灌木紅果實，即係咖啡豆咧 ？A 係豬 ，B 係狗 ，C 係貓 ，D 係山羊。 山羊， 山羊， 你知㗎？你聽過㗎？ 我估咋，好似係咁耳目。 B 係狗 ，C 係貓。啲系山药，食完之后咧，哇，成日都咋咋跳，夜晚又瞓唔着喎。 咋咋跳？ 猪 点咋咋跳啦？ 跳啊，大佬！ 猪咁佢可以周围走噶嘛？咋咋跳系我嚟形容嘅啫，即系佢总有兴奋咧， okay. 兴奋状态通山走啊，周围走，夜晚又失眠唔瞓觉。 咁啊，猪都冇嚟通山走喎，咁我估山羊啦，梗系要。 嗯，山羊 两山羊 鸳鸯噶嘛，唔系点会周通山走？ 嗯。 我都系估山羊，因为咧成日咧你听嗰啲山羊咧会食乱咁食嘢噶嘛，食咗人哋啲厕纸啊，食咗人哋啲屎卷啊， 系啊，你有冇食过喂山羊啊？你俾咩 喂噶？佢个下佢个下颚都系咁样左右喐咁样爬下爬下，嚼下嚼下，跟住即系有棚哨牙咁样望住你噶嘛？ 系啊，个样好傻啊！ 系啊， 即系我哋三个咧估山羊啱唔啱？ 有冇后悔？ 冇后悔， 冇。 OK，、啊、全部啱晒，各位山羊啊！ 得啦， 好嘢， 得啦啦，得啦， 到你啦， 好， 阿陈 欣， 好，咁咧我咧，其实咧 就即系呢题都系即系今啱翻嚟 嘅 吓， 送嘅呢题 系唔系一都系关于一啲即系足球知识嘅， 好啊， 系 啦，翻嚟咧。 系啦，因为咧，今年世界杯啦，咁啊，即系其实呢系真系半埋半送噶，咁啊，究竟啊系喺边度举行咧吓？咁啊，几个答案嘅吓，A 英格兰、英国 ，OK， B 德国 ，C 南非 ，D 卡塔尔 ，D 喺边度？喺边度举啊？ 卡塔尔。 哇！即系半卖半送呢条， 好啊！我机票都买埋啦， 你机票买埋？ 你买边啊？ 咁你睇世界， 你买乌拉圭啫嘛？你去 乌拉圭系乌拉圭， 乌拉圭今年都几劲啊！系啊， 乌拉圭劲啊！ 劲噶，劲噶，佢2010年入过四强噶，咁啊之后攞过两次冠军，系啊。 嗯， 乌拉圭有个球员好出名嘅，叫苏亚雷斯啊，又名苏咬雷斯啊，啲人讲笑咁讲，因为佢成日 系啊，听英超啊。 是啊、okay. 以前踢英超，依家咧就翻咗乌拉圭啦吓。好，大家揀定未？ 卡塔尔， 卡塔尔， 卡塔尔，卡塔尔，卡塔尔，卡塔尔。好，系卡塔尔嘅。咁啊，亦都系引起啲争议噶啦，因为咧卡塔尔咧，大家都知道，即系喺中亚地方，即系非常之热噶嘛。你一听就哇，喺阿拉伯地方系咪会有 沙？ 点踢啊？咁样咁 好辛苦 啊。系啊，咁亦都有啲争议嘅，因为咧嗰时就话点解会俾佢举办到嘅咧？会唔会有啲即系行贿嘅情况出现，先令到佢哋得到呢个举办权咧？咁样咁都重查紧嘅好多吓，咁啊系啊，即系未俾人拉噶，系啊，即系未有。总言之，就算是证明到有人咧系受贿咧，佢哋都即系已经系板上定案咧，就已经要决定喺卡塔尔举行啦。 Okay, 甚至咧开头咧就话喺卡塔尔搞唔紧要嘅，我哋起个有冷气嘅球场咪得咯咁样。咁啊最尾又起唔到啦，走咗数啦，即系起唔到有冷气嘅球场。所以咧焗住咧，点解以往世界杯咧都系喺夏天举行啦，系咪？今年咧就要喺即系冬天佢十一月举行，咁亦都令到好多人好有怨言啊，因为咧平时你夏天举行通常都系个球季完咗，咁大家放两个礼拜假，咁跟住再即系休息一下，再整装待发去参加呢个世界杯噶嘛。今年咧系喺个球季嘅中间，即系大家打到轻轻冚冚吓，即系普通球会嘅时候咧，哇！竟然系即系冇乜休息时间咧，就要去吓打呢个世界杯。咁亦都好多球员咧系临开世界杯之前受伤啊。是啊，好惨啊，即系系因为四年一次嘛，大家都好想参加，咁咧、但系就因为赛程太密嘅关系咧，即系临开我谂呢两个礼拜特别多球员受伤咧，就直情咧可能系会错过呢个四年一次嘅世界杯啦。系啊，咁啊。是啊，所以即系呢个世界杯有好多话题啦，咁大家咧可以多多留意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我哋听首歌啦，跟住翻嚟咧就有大点唱嘅，系啊， 1872388 系啦，大家咧可以咧继续咧把握电话啦，即系打呢个电话啦，打嚟啦，咁阿浩咧就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啦吓。好，咁我哋点唱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倾偈啦噃， 镜头再见。 准也彼此世界，情愿一起三旧吧，欲望太快。Say you don't wanna be friends, live the same yet until ends。相恋那用空气亦停止的语言表态，其实当心，只细细听着心声拉近一对频的拥吻动人，唯一追求可。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 听过有 Lolly Talk 嘅五种爱的物语啊，咁啊提提大家啦，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而家已经接受公众投票噶啦，大家咧可以登上 RTHK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咧就可以投票噶啦，投票之后会收到一个验证电邮嘅，大家踊跃参与啦。 再多40个患者离世，累计超过2609万人染疫，29571人死亡，现有重症患者345人，较前一日增加22人。韩联社报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800几宗，但是就是近9个星期以来最多确诊个案的星期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下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53点，升872点，总成交金额85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2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47.6升16.2，美团154.6升12.7，阿里巴巴67.5升4.5，港交所278.8升23蚊，盈富基金17.06升8.6，快手46.15升5.4，药明生物49.25升5.5，碧桂园2.08升4.2，友邦保险71.6升4.45，比亚迪股份187.6升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9.159，瑞士法郎8.116，澳元5.188，加元5.882，新西兰元4.722，欧元7.9909。每百日元兑港元5.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5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82点，升736点。港金报1639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99美元，卖出175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西九龙走廊啦，即系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裁判法院对出啦。由于系有路面有障碍物啦，影响到一带咧就系比较车多。喺西九龙走廊丽桥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出啊，路面有障碍物啦，咁一带就比较挤塞。咁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咁头先近住卫理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同埋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工程咧都已经完成，咁而家公主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薄扶林道游乐场对出。喺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太平道一段慢车，龙尾喺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Papo 33 我是张天赋。 最影响到我的外语歌手呢，我想就是 Bruno Mars 啦，因为当时很想练到高音，其中一个我会模仿的对象呢就是 Bruno Mars。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投票现已展开，由即日起去到11月20号，登入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哎，你叫我帮手买包米，我买咗翻嚟啦。 仲好讲，讲咗几日啦。 咪嬲住啊！你知唔知啊？好耐以前喺香港要睇世界杯啊，分分钟要等几日先至有片睇噶。 哇，咁矜贵噶？ 系啦，嗱，你再睇睇包米，系咪好珍贵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关于世界杯转播嘅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掌声、欢呼声、气势，唔好俾佢停。 香港运动员喺东京奥运同残奥会表现出色，实在值得继续为佢哋打气。 电视节目《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每集邀请一位香港体坛精英，分享喺运动路上嘅拼搏故事。 今集主角：保龄球神童胡少康。 《走在运动的路上》第二季，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31。 12月18号是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补选投票日，提名期为11月1号至11月14号。年满21岁已登记选民和紧接提名前三年内通常居港都符合提名资格。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或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嗨，大家好，我是叶俊棠。点先系一个快活人呢？嗱，我自己嚟讲咧，我能够企喺舞台上面为大家唱歌，又得到你哋嘅掌声嘅，我就系最快活噶啦。不过如果你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嘅话咧，你就要听住香港电台嘅第二台，由朝头早十点去到晏昼一点嘅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时间嚟到12:11啊，风骚快活人啊，你今日咧有大点唱啊，一个钟头嘅大点唱啊， 冇错啦，因为今个礼拜五咧，我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啦，用电话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风骚唱不完咧，暂时今个星期咧就系暂停一次啊，因为。 是啊，大家多多包涵，系啦，咁我哋会再遇归来嘅呢个唱不完吓， 系啊，冇错， 下个礼拜会有更强嘅阵容嘅，预告一下。 系啦，喂，喺网上咧，好多人咧就同我哋 say hi 啦，同埋祝我哋快啲好翻啦，咁样样啊，尤其是阿睿睿啦吓，咁啊睿头先把声咧就比较好似变咗男人咁，所以大家就话不如你唞下啦，咁所以呢个钟头咧佢会暂时咧休息下把声音嘅， 系啊，睿哥就稍事休息啊，咁啊，但系咧我哋电话里面咧系咪已经接通咗听众啊 ？Happy 姐系嘛？ 系你好 ，Happy 姐你好， 喂， 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好啊， 我 哋三个都话不能少一个咯，唉，因为 好熟。Happy 姐，你把声 Happy 啊，马少爷，你好翻未啊？ 好翻啦，好翻啦，马少爷。 咁咁快又传染到啊，睿睿。 马少爷，马少爷从来冇好过，我话俾你听。马少爷一生人咧都系病紧，不过都系边方面嘅啫吓。 阿小张张，你最近啲古仔几好听。 多謝你，多謝你，播 得好， 繼續支持， 因為電話有回音，咁咧我都好擔心你哋，咁咧就因為咧你哋咧每日咧唔播咧，我就煮唔落飯，喂唔到我媽媽食，我先搞完一餐凍等佢食飯。我媽媽聽日咧就係打第二支針，97歲。 哇！好嘢，好嘢，好嘢！ 今日咧， 身壯力健，身體健康。 唔知啊，今日係11月11日嘛。 是 今日我个仔仔啊，我个仔仔叫乖乖，叫佢佩中啊。 系 咁啊，睇个个新娘啊啱唔啱咯？咁啊，11月19日咧，我嘅儿生生日啊，阿 Kenneth 陈泽雄啊， 系 啊，呢个日子好大， 11月19啊，某电台都生日啊。 嗯 ，OK， 咁 马马 爷，你最近都即系观点好多、哦，谦虚啊！我又洗完礼啦，你谦虚咗啦。 系咪阿马爷？阿马爷有冇谦虚到啊？ 我 梗系成日谦虚啦，我谦虚好多啊。 熟咗啊，真系不过你哋唔窒下呢个台啊，收入唔到，即系收入率唔高啊，要窒下窒下先好、啊。太正经又唔好、啊。 系 咁啊！阿瑞瑞，我希望阿瑞瑞快啲饮多水，同埋 系啊，佢把声沙得好紧要。 一要瞓觉，一定要瞓，因为咧食咩药都要瞓，瞓到咧十几个钟头，食啲粥水又好，糊仔又好，都尽量去休息。 边个煲啊？啲粥 系边个煲都好，买外卖都好啊。如果系好心嘅话，我有揸车我。送碗粥俾佢都冇問題 喎。 哇！冇問題喎。 好感動啊！ 因為你係啊，因為點解咧？佢即係管家即係客家婆係好收視率好好啊。 嗯。 佢即係令到我哋咧可以即係學下啲言語啊。咁原來咧，你另一個欣係潮州人。阿格健冷啊，康摩。 係啊，我都唔識潮州話。係 啊，唔識唔緊要啊。你好似阿瑞瑞咁，佢都系唔系好熟客家话啫嘛，佢问下人，咁佢本身有根基，咁咧学你多啲接触。我以前好唔中意讲潮州话，原来讲完之后亲切好多，去边度都系即系有亲切感咯。好似你哋咁，你哋每人有个家乡嘅 show 出嚟，可以上台都得噶。 好啊 ，Happy 姐，好多谢你啊，好多谢你啊， 多谢， 我知你咧点唱咗咧，即系Boney M 嘅呢首 Daddy Cool 啊，吓俾我哋啊，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啊，好，我哋听一听先， 好。 听过有 Boney M 嘅 Daddy Cool 啊，跟住我哋电话里面咧接通有何小姐系咪啊？ 何小姐，你好啊，何小姐， 何小姐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好开心啊， 系，多谢你电话吓，系， 好啊，你讲咩？ 我先俾喺英国嘅哥哥听， 系， 嗯，好， 移民咗一年又好多啦， 系， 希望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啊。 系、哦，好啊，好啊，好啊，何小姐系点唱陈百强嘅喝彩俾英国嘅哥哥系咪啊？ 系啊，系啊。 好啊，咁、啊、送呢只喝彩俾你啊，多谢你吓、啊。 好啦、 啊， 好啦、啊。 俾我读少少啦，好唔好啊？因为好多人啲文字上嘅点唱 ，Sandy 咧，佢话咧，三位主持祝早日康复啦吓，今日系我生日，即系 Sandy 生日啦，想听只生日歌嘅，咁啊一阵间听啦。另外咧就系、是、Lisa 咧，佢话。祝各位早日康复，各位粉丝早晨。另外咧，有人赞阿欣欣咧，讲波讲得好出色啊，正啊！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阿 Fanny 都系话祝我哋早日康复嘅，等等等等，好多朋友都有关心我哋啊。另外咧，阿 Vivian 咧，佢话咧啊，我想点咗俾妈妈听，佢昨日生日啊，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另外 Vera 咧，佢话点俾昨日结婚嘅女婿阿袁啦，同阿女 Crystal。疫情咧嘅时候咧，搞婚事系困难嘅，都俾咗你搞得掂，叻叻啊！大家 EQ 高，希望互相尊重啊，夫妻恩爱呢个系 Vera 嘅点唱。 好，我哋听听陈百强嘅喝彩，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点唱啊。 好， 耶、 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有光明前路，缘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 陈百强嘅喝彩啊，系、 yeah. ， 嗯， 好啦，跟住系咪有位李小姐啊？ 李小姐咧，佢未听到电话吓，不过咧佢咧就其实佢都系常客嚟嘅，咁啊佢咧即系成日都打嚟咧，就系点俾佢嘅院友听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精灵嘅一位长者嚟嘅，系啦，咁啊佢咧就点咗呢一首啊，就叫做《前程感受》咧，就俾佢嘅院友嘅，我哋听一听，再翻嚟啊， 好好读几个先得唔得？阿 Burton 佢话今日我爸爸81岁生日，想点个歌俾佢听，因为佢好中意嗰只歌，一试下揾下啦，好唔好？ 好 啦，咁去歌先啦。 好。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赖又互勉 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又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总要步步前望。 罗文嘅前程感受啊， 冇错， 系啦，电话里面接通有何太、啊， 何太， 喂，何太你好， 你好， 你好，何太， 你好，早晨， 咩点唱啊？ 何太， 可以讲， 系， 可以讲， 听到，请讲。 今日系我仔生日，生日 啊 ，Chris 系生日， 咁我祝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好啊，仲有咩？ 即话你柜台个个都身体健康。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晒。 有澳洲嘅阿哥阿妹，台湾嘅阿哥阿细佬。 系。 呢个月尾咧，就系我先生同埋我朋友生日，阿 K K 同埋阿五太。 系，好，咁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多谢何太嘅点唱啊！好，拜拜。 O K， 另外咧 ，Amy 点唱俾佢个女友 Wendy 听。下个礼拜佢大学毕业礼，祝佢前程似锦。多谢咧，佢喺九月我做完眼度手术咧，佢帮我洗咗两个月头啊，咁样咯。 哇， 系啦，另外咧就。Jenny 嘅话咧，今日我儿生仔结婚五周年，祝阿缤纷同 Carmen 每日都甜甜蜜蜜，希望一只歌系送到俾佢嘅，就系咁啦。 好啦，咁啊又带嚟有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亦都系何太嘅点唱啊。新闻之前我哋听埋呢只歌啊，新闻之后翻嚟继续有我哋嘅风骚大点唱啊。 好。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me. And the reason is clear, it's because you are here. You're the nearest thing to heaven that I've seen. I'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 looking down on creation, and the only explanation I can find is the love that I've found ever since you've been. You're the one.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5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同埋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嘅职员。被捕的4男1女分别涉嫌欺诈同埋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佢哋嘅年龄由40至63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香港拥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法治早已融入社会各方面，为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国两制给予香港最佳的制度保障，是伟大创举和特区成立的基础。强调一国是根，是两制的前提，必须要维护宪法、基本法共同构建的特区宪制基础和秩序，所以加强有关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的公众宣传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李家超在法律周闭幕活动致辞后说，中共20大上个月闭幕，报告强调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要长期坚持。认为中央已经表明对一国两制的态度，是对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信心的保证。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中央同多国起草同签署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当中指定调解院的筹备办公室设在香港，预计出年开始会组织相关国际公约谈判同埋建立国际调解院的筹备工作，期望之后在香港的筹备办公室可以转型成为国际调解院的秘书处和总部。又认为国际性组织总部设在香港是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强调本港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使命。林定国在法律周最后一日活动致辞的时候又强调，法律和法治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是福祉所系，每人都应该亦都需要是法治的建设者和维护者。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日在柬埔寨召开的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会谈。拜登和岸田还计划在同一日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3边会晤，预计他们将会讨论北韩的核问题。另外，传媒报道岸田文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星期在曼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谈，已经进入最后的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下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62点，升881点，总成交金额86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4点，升225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48.2升16.8，美團155元升13.1，阿里巴巴67.55升4.55，港交所270.8係278.8升23元，盈富基金17.07升8.7，快手46.2升5.45，藥明生物49.25升5.5，碧桂園2.08升4.2，友邦保險71.65升4.5，比亚迪股份187.7升9.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2，日元142.1，瑞士法郎0.967，加元1.334，人民幣7.171，英磅對美元1.167，歐元對美元1.018，澳元對美元0.661，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226升780，港金报16,390升3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0.26美元，卖出1,75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随住郭碧、方莫、胡杨林、海洋、航天城等多个场景展现，以及失败、争执、谈判、危险、牺牲等各个情景转换，剧中人物的故事和性格亦都渐渐显露。 国剧830，问天，11月14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咁我就做咗十几年导游嘅 CIBS 节目制作人黄敏一， 跨年代嘅音乐节目啦，就会写啲歌剧场版去代表我哋一个年代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可以开咪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咯。 CIBS 现正接受申请，成功申请会有制作费资助，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用家用网络储存装置，用家可以整私人的云端平台，但其中有个牌子的网络储存装置受到垃圾软件攻击，有用家就说中了招，里面的档案被人封锁了，开不回，成日都提住大家的啦，都是做定备份，在不同的地方稳阵一点。 逢星期六朝早6:00到9:00，洪建威、施培、知识会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是得一样的，就是吃完这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的东西。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到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时间嚟到12:38，继续咧有点唱嘅， 喺度喺度， 系 啦。咁系咪有位胡先生啊？ 胡先生咧，佢咧电话唔通啊，不过咧佢咧就有个点唱嘅，就系咧想点俾最爱嘅朋友同埋屋企人啊，祝福所有人咧就身体健康。咁佢咧就点唱呢一首啊，恩妮嘅《东方之珠》嘅。 好，喂，不如我又点埋俾我最爱嘅朋友啦， 好啊、 包括咧就系、是、听紧我哋嗰位朋友啦。 嗯， 系， 包括咧今日咧撑住个仗嘅 Orton 啦，包括咧就长面佬阿马乌拉圭啦，包括咧而家大家 马拉圭佢， 不过相住喺度听紧嘅锐锐啦，咁样样咯， 系、嗯、啊，好啊，咁啊，有啊， 好， 好。 困惑已彷徨，可喜的是眼前繁盛现状，新的生活，新的奋斗，斗志化为强劲力量，至少到外表多风光，可爱的是有人迎住流汗。 欣妮姐姐的《东方之珠》吓，跟住咧系有洪小姐电话里面吓， 好， 洪小姐， 洪小姐， 系啊， 喂，洪小姐 你好， 吓，我日日听你短风骚噶， 系啊， 不过最紧要咧，阿悠悠同埋小球快啲好翻啦， 嗯， 一定会，一定会， 因为冇咗你哋三个现场咧，失色咗好多噶。 系明白，知道知道，我哋会尽快翻翻现场噶啦吓，放心放心。 系系，洪小姐，你今日都有点唱喎，系咪啊？ 系啊，点唱咧？因为俾我仔九年前佢哋两个咧注册结婚嘅， 系 Lil Nas 啦、Lina 啦，同埋个孙女 Ali 啊。 哦，有孙女， 因为佢哋喺上边，因为咧未通关咧，三年未见到个孙女面。 哦， 同佢视像通话啊嘛， 视像都冇现场咁好啊嘛， 又系喎， 系、 這個，你有道理， 系。 咁跟住咧，点仔先生啦 ，Oscar 啦，屋企人啦，都咧健健康康啦，同埋 咧， 个仔咧生意顺顺利利啊，同埋嗰啲所有嘅同事朋友都点晒俾佢听。因为我另外一个名字叫阿庄，如果听到的呢、就祝晒俾佢哋听，事事顺利啦。 好， 俾 Center 嘅8228 23的所有同事听。 系，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多谢晒， 多谢晒，好，拜拜。 咁佢咧就点唱咗呢一首啊，郑伊健嘅作品啊，一生爱你一个嘅，系啦。咁我哋听完翻嚟，继续有我哋嘅点唱啊。 Yeah。 喜欢你，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从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最清楚这感觉，从前你是你，从前我是我，现在纵使不清楚我最爱你什么，寻觅你，留住你，全凭直觉。其实我真的相信爱情的直觉，前寻遍这天边海角，不经意等到心中爱情主角，爱你一个像是浪漫爱歌，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直觉，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想你心意属我，期望你跟我长路也走过，准我一生也爱你一个，准我相信结果，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在你心里爱着我。 好，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啊，系、 嗯、 啊，跟住咧落嚟咧有陈小姐喺电话里面系咪啊？ 陈小姐， 陈小姐， 系你好啊， 陈小姐你好啊，陈、 啊、 小姐， 系、哎、啊，好开心啊，诶、哎，三位主持最近要快啲好翻， 系， 多谢多谢， 系啊，阿马生啊，我啱先食紧粥啊，阿马生会有咩食呢咁啊吓， 系， 哎呀真。哎，我话马生，哎有食紧粥，我话，诶、哎、马生有冇有粥食啲？条女， 哦，你好关心啊，马小强有啲咩食？ 系啊，马生， 马生啊， 系啊， 啊好开心 啊， 同 埋系啊，你哋快啲好翻，但系呢有时间，同埋、 啊、 你哋翻我哋顺德。 顺德，哦，你系顺德人嚟嘅， 好多嘢食噶， 顺德 人，系啊，顺德好多嘢食噶， 我知啊，最中意食嘢啊，系啊， 最中意食嘢啊，吓，哥你哋快啲好翻先咯， 我酿鲮鱼先好味啊， 啊正啊，好食喎、 啊。是啊 是啊 是啊我们顺德人好吃什么的嘛盐类好多功夫的、嗯、但是就好好吃咯。 陈、啊、小姐你知不知道整些什么顺德菜啊 吃啊 你会不会整回两味顺德菜的平时 是啊 我吃的煲汤我们顺德人一般都是吃煮炒餸啊煲汤那些的。 嗯有没有招牌小菜 鱼你吃不吃啊 是啊养 鱼。但是要鱼那些皮要好鱼一针皮是要好细心才行。 你要买几条鱼先养到一条鱼啊？我睇你食唔食？ 系啊，一条鲮鱼养翻入去，有冬菇啊、腊肉嗰啲要搭好晒啲鱼肉，咁样要养翻入去最鲜最炸。 哇！听落去都好多功夫啊！ 系啊， 系 哦，姜皮奶又好食啫。 系啊，姜撞奶、姜皮奶，我哋顺德系好好 出名啦、啊， 系。 好出名噶系嘛吓， 系啊， 系啊，同埋、啊、你哋真系，同埋你哋去李小龙故居，哇，好大噶，顺德李小龙故居。 哦， 嗯、好啊好啊， 咁你识唔识耍功夫啊你？ 我梗唔识啦，几廿岁，系啊，不过系好大嗰度系，好靓噶李小龙故居，嗯、因为个喺君安顺德君安啊。 嗯， 哦， 好， 好 啊，谢谢 好啊，陈小姐，多谢你啊，多谢你嘅点唱啊，希望咧，即系大家都好似你点嘅呢首歌咁样啦，身体健康啊，咁啊，早日通关啊，咁啊，我哋可以好似你咁讲，去翻顺德去睇你讲嘅嘢啊，好，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啊，带嚟由张伟健嘅呢首作品。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有，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 发病了，等于失了早。怕你嫌药味太浓，药煲太重，不知怎操作。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只想身体健康，看着你替我盖被，窝心的心有点痛。得到你这般的爱护我，眼泪这刻难自控。 听过有张伟健的身体健康啊，咁、 嗯、 啊，亦都有啲听众咧，即系打嚟，不过咧，我哋真系时间关系咧，冇办法啦，接佢哋嘅电话啦。嗱，有位张小姐咧，系啦，打嚟咧就点唱俾佢离世嘅宠物狗啊，咁啊，即系想即系表达佢嘅思念嘅，咁咧佢咧就点唱咗呢一首嘅《你在何地》啊，就系、是、哥哥嘅作品嘅，系、嗯。 冇错冇错吓， 系。 咁相信嘅宠物狗一定会喺彩虹桥上边一路望住呢个咁好嘅主人嘅，咁希望佢咧继续过快乐嘅生活啊。 系，咁、嗯、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系啊， 又差唔多啦，要讲拜拜啦。 系啊， 系啊， 大家吓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继续同样时间啦，星期一至五。有风骚快活人，系啦， 呢度 风骚快活人。 夜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心都痛悸。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或进。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难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起，可以再与你，好比失去焦距的摄影机。你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夜晚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